孩子去那儿上学一居肯定不够啊。 嗯嗯。 他就那天就问我说能不能、 嗯、 因为他的房子属于那种南北通透的那种。 嗯。 北边呢等于是一个厨房、 嗯、 南边的是一个卧室。 嗯。 后来他就觉得说如果可不可以把这个北面的厨房啊 嗯 我改成一个卧室。 嗯。 然后把厨房的那个管道呢往中间的因为它中间就是南北的这种嘛。 嗯。 等于中间是个小小小的厅。 嗯。 那我可以我不要厅了。我把这个管道能不能移到这个小厅里面。然后当把这可当做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厨房、 嗯、 那这样的话它不就变从一居变成两居了吗、 哦、 就可以这样去改变呢 我觉得完全可以但是现在是这样的原来我们去刚才又我接了你那个话题就如果是一个老房的话、 嗯、 比如说像市里面的有些老的六层的那种老房原来的宿舍楼比较多 嗯， 这种房大部分原来最早那时候建的时候都属于是蹲坑的 蹲坑 就没有坐的 嗯， 往往在市里面的人有很多人就是因为现在马桶都是坐的比较多啊，有的就是我把蹲改坐 嗯嗯， 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蹲改坐你一定要买一个就是蹲能改坐的这样的马桶。 马桶， 我遇见过很多的现在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家堵啊堵啊，天天的堵？就是你在这个卫生间蹲改坐是最容易堵的。 嗯， 因为我们的蹲坑啊，它本身就已经给你设计了一个 S 弯，这底下设计 S 弯了。我们现在的马桶呢，本身又自带一个 S 弯，等于是双 S 弯。如果我们在那个马桶坐在上面以后，那一定是堵的。 嗯， 所以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个蹲改坐。大家记住，选马桶一定选直排的， 直排的， 直排的，就不要有 S 弯了、 啊， 因为你的本身底下有 S 弯，你再选一个就堵了。 没错 要选直排。 那刚才我说，比如像那厨房改成卧室的，嗯、它那个管道好移吗？和是不是比厕所这种要简单一点？ 好移，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风道，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风道。 嗯， 往往有我倒觉得有些东西你不用去动它，它如果把这个厨房改成一个卧室的话，那它厨房放在哪了？阳台？ 厨房就是往中间客厅那边移了吗？ 往客厅里面移了，那它的烟道呢？ 那烟道肯定还在那儿嘛，就是看那个能不能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给它包起来，然后还是通过去嘛。 嗯，那就是如果说啊美观的话，因为你毕竟来讲把厨房改成一个卧室的话，因为有的人很多人就是把厨房大的改成卧室的话，他把这个灶具啊这些你搁在了阳台， 嗯， 通过室外排， 嗯， 这是可以的。如果我们还要走它这个烟道，还要用这个烟道，反过来还要。加入一块来改成一个卧室的话，那一定要就是外包了，就是要包，一定要包的， 包 你否则对是有味道的。 但是可以改的是、嗯， 可以改，可以改 啊。 房间内只要不是主体结构的墙，就包括刚才这位问的，就是我们有两个卫生间， 嗯， 你完完全全可以的，只要你认为是合理的， 把它封上就得了呗，有 特别正常，而且里面打一些柜子呀、啊，我们做一个宠物间呢、啊 嗯， 完完全全可以的， 嗯 嗯，完全可以的， 嗯，所以真是啊，大家如果是在一些设计。方面可能经常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难的、啊， 没什么难的， 让专家给您指点指点，其实就好 了。对对对对、 啊，我们这边有朋友君子兰问说，请问这个瓷砖的铺贴啊，如果说那个接缝，高低差为不超过0.5毫米，砖缝不超2毫米，是否是只有一个？标准说执行此标准有前提条件吗？这是刚才刚刚发来的一位朋友 问题。前提所谓的前提条件就是我们贴瓷砖主要是要看墙面。 嗯， 为什么有时候工人就是我们要一定要看你的墙面的平整度？因为砖本身它有一个高度。 嗯， 啊，包括砖和砖之间的这个缝隙，刚才他讲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个就是一定要看你墙，就说白了，我们要建楼，你要看基础施工做的怎么样。 嗯， 我们贴砖要看你的墙面怎么样。 嗯嗯， 啊，这是很正常的。 嗯，好的，下面一个问题啊，有的朋友问到说，现在什么叫半包，什么叫全包，半包到底包括哪些？嗯、 其实半包的话，我们所说的半包装饰公司的话，可能就是轻工辅料嘛， 嗯， 啊，就是轻工辅料，比如说沙子、水泥，其实它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其实咱们细想，装饰公司现在也挺不容易的。 对，有的时候我 说白了， 如果特别那啥的，可能都不用装饰公司。 你琢磨琢磨，他现在的活就是什么？就是我把墙面、地面找平，他可能唯一一个比较大项的就是水电的改造。 嗯 啊，因为我们要进行走管，要我们走线路，它这个是它最大的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墙面地面找平贴瓷砖， 嗯， 剩下的你哪个企业来都给你做了， 这倒是 所有的企业都给你做了。 对，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主材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那就叫半包，就是你比如说轻工辅料， 嗯， 我给你找平或者改墙、 嗯、 改管道啊，像这些的话属于是半包。一般的大包呢就是。全包了， 嗯， 包括你的家具呀、啊、啊橱柜呀、啊、等等这些门呐、啊，这些都包了，叫大包。